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清芳的《乡间的小路》。《乡间的小路》这首歌呢，原唱是齐豫，许多歌手都曾经翻唱过。这首歌的创作者是叶嘉修，张清芳的版本是收录在89年出版的专辑《留声》当中。留声呢是翻唱台湾地区的早期民谣，也就是民歌时代的经典歌曲，一共出版了3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费翔的《我要高飞》。这首歌呢是翻唱自80年的美国著名的歌舞片《名扬四海》当中的主题歌曲。《名扬四海》呢在台湾地区也被翻作《我要高飞》，所以呢费翔也翻唱了这首歌曲，中文版听起来非常的有力量。 Baby 别哭泣，把眼泪收拾起，昨天是一定会过去，今天你我再努力不泄气，请你望着我，请你别迟疑，昨天悲伤定会过去，让我们展翅飞，今天属于你，我将要越过海洋，像海鸥一样坚强，我将要越过星空，把星星串成花花，留住今夜星光，追一身灿烂光芒，明天阳光多么温暖，我不再彷徨忧伤， 飞向他，飞向他，飞向他，飞向他，飞向他，飞向他，飞向他，飞向他， 费翔的《我要高飞》，这是翻唱自歌舞片《名扬四海》当中的主题歌曲。继续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当年西北风的代表作品《信天游》。这首歌的原唱是程琳，许多歌手都曾经翻唱过它，像胡月、航天琪，甚至呢包括艾静。而李玲玉作为甜歌皇后呢来翻唱这首歌曲，听起来别有韵味。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这首歌曲那英的《活的就是现在》，这首歌呢是当年的电视连续剧《爱你没商量》当中的片尾曲。这个电视剧的具体情节呢已经记不太清楚了，但这首片尾曲呢确实给人留下了一些印象。下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一个歌唱比赛的节目《中国最强音》当中的选手刘明辉，他来演唱这一首《寂寞难耐》，而这个版本呢就是《中国最强音》的现场版。这首歌是来自李宗盛的创作，齐秦还包括李宗盛的前妻林忆莲都曾经唱过这首歌曲。而和所有的版本相比呢，刘明辉的版本当中更多了一些摇滚的色彩，更多了一些阳刚的感觉。寂寞难耐，新的感觉带给你。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，然而大伙儿都在这笑话正是精彩，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。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，一天又过一天，我的30岁已经来，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。寂寞难耐，寂寞难耐，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，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。我时光不再，时光不再，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，只有自己为自己难耐，寂寞难耐，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，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。我的时光不在，时光不在，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，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。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，对于未来的爱我还是非常期待，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，不好不坏，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，不好不坏。 刘明辉现场版本的《寂寞难耐》，是不是感觉有些不一样？而下面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《血染的风采》。这首歌在我印象当中原唱是董文华，而影响比较深远的版本是上过春晚的王红和徐良的演绎。而今天呢，我们将会听到王红的独唱版。王红呢，当年是在香港发展，并且呢，经常演唱《血染的风采》这首歌，所以当时的香港歌手呢，受这首歌的影响比较深远，比如像梅艳芳还有珍妮都曾经翻唱过。那今天我们来感受一下王红自己的独唱版。 也许我告别，将不再回来，你是否理解？你是否明白？也许我倒下，将不再起来，你是否还要永久的期待？如果是这样，你不要悲

你的心事告诉我，送你一朵勿忘我，送你美丽的花朵，让你永远想到我，让你忘了烦恼和寂寞。我送你一朵勿忘我，这是你最爱的花朵，带在身边是你想念我，它不会使你再寂寞。送你一朵勿忘我，送你美丽的花朵，想到我，它让你忘了烦恼和寂寞。要望着我，告诉我你心里想什么，不要不言不语不敢说，快把你的心事告诉我，送你一朵勿忘我，送你美丽的花朵，让你永远想到我，让你忘了烦恼和寂寞。送你一朵勿忘我，送你美丽的花朵，让你永远想到我，让你忘了烦恼和寂寞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刘文正的《送你一朵勿忘我》，这是内地歌迷呢最早接触刘文正的歌曲之一，最早呢是收录在《西洋名曲精粹》当中，所以呢这是一首翻唱的西洋歌。而在内地引进的刘文正的首张专辑当中呢，更是把这首歌名《送你一朵勿忘我》当做了专辑的名称。继续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杨林的《琉璃雨》，这首歌呢也是来自杨林的首张引进版的专辑《玻璃心》当中的重要歌曲。听起来呢，杨林的声音呢纤细当中带着一些沙哑，有着他自己独特的味道。 周春的月落里飘舞着 杨林的流利语听起来有一些哀伤的感觉。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张学友的《暗恋你》，这是张学友的《真情流露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。《真情流露》出版于1992年，是张学友奠定歌神基础的一张重要的专辑，当中呢包括有《爱得比你深》《分手总要在雨天》《相思风雨中》等等重要的歌曲。而这张专辑呢，更因为录音的效果非常出色，被发烧友奉为张学友所有专辑当中的经典，来感受一下这首《暗恋你》。 人海内，你可知我像灵魂不在？每天的爱逝如风，没有将来，从未真的心。难忍耐，你可听到在谁人心内？你的浅笑像潮水荡去飘来，才是真的最可爱，我最心爱，谁可？这样吧，梦也许不再有，若你知道、就已足够。曾等待我的所爱，再无聊解爱，我竟今晚又重温待你归来，还像当暗恋你，若你知道，就已足够。曾等待我的所爱，再无聊解爱，我竟今晚又重温待你归来，还像当初暗恋。还像当初暗恋。

他就快回来。 刚才听到的是凤飞飞的《敲敲门》，这也是凤飞飞的招牌歌曲之一。当然我们今天听到这个版本呢，是凤飞飞后期的重新演唱版。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张信哲的《梦想》专辑当中的《太想爱你》。《梦想》专辑是张信哲加盟百代的第二张唱片当中的歌曲，这张专辑当中呢还有另外一首《我是真的》，也是非常的受欢迎。好，今天的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。 风都不自由，热闹的街头就是我最寂寞，是爱的蛊惑让我有心起贪求的念头，有多爱我够不够久会不会走，藏在肉身背后你终于自我，情爱里游走从不曾见你低头，我却常犯错像一个太忙太累太傻的陀螺，转个不休只放不收停不了手，我压抑不了的念头，想要全面占领你的喜怒哀愁，你已征服了我却还不属于我，叫我如何不去猜测你在想什么，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折磨，能否请你不要不要选择闪躲，只想爱你的我还想爱你的我，难道只能在迷雾中